五台山下。 你这两桶酒可能够卖鱼山呀。卖酒的文丁连连说道，不可呀，嘿嘿，不可。我这酒要单到了前村卖给那苏家，想你出家的大师傅进入了空门了，应该守法，不能够吃肉，也不能够把酒拿来喝。这话说的可真不假，那下一酒吃昏目，嘿，可管不了我他。哎，师傅，你哪里知道？我借的是那老方丈的本钱，我住的是那方丈的房子，我要是偷偷的卖给你酒吃，要老方丈知道了，哎呀呀呀，要追回本钱，将我赶出了房屋，还要顶香出个房啊。真说不管他是，你将这两桶酒卖给谁家，俺多把银钱银你。你要是不卖母，管教你做不了这卖酒的生涯。这真正是笑话，这酒嘛，是我自己的，卖与不卖任凭我自家。鲁智深说，你当真不卖？卖酒的说我不卖，真不知好不歹。说这话讲酒桶抢到手中，他是拔头就跑，卖酒的随后就追。鲁智深一转身，将卖酒的打了一个跟头，他举起了酒桶，一饮而尽。卖酒的刚从地上爬起来，鲁智深抓住他说：“你卖不卖？”卖酒的说，我呀，嘿嘿，我还是不卖。鲁智深一抬腿，将卖酒的踢倒在地，赶紧的又去把那一桶灌。一霎时，花和尚将这两桶酒只吃得只干干净净。看他哭丧着脸，担起了两只空桶，他嘟嘟囔囔的下山而去，只叫得鲁智深慌里慌张，前仰后撒。来在这五台山上，未曾的船啊，俺何不趁 究竟连连重打。你看他纵起身形来在这半山顶下，果然是武艺而斗春名不虚夸。可有意无意就讲这半山顶啊，跳在一旁止不住的直哈哈大笑，猛抬头见一轮红日已然尽，呀晃荡的往前走，哪管那山路崎岖路柴滑，抬头看不觉来在了山门下，见山门紧闭，里面无人那把话答，原来是庙里头小和尚早就关见他在这半山亭下那把拳打。他又听得这呼噜一声，半山亭儿那拳打他，只吓得小和尚急忙就罢，师兄弟们叫口中念念有词，善哉善哉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呀。我是那一闯大元修书，万不可叫那醉鬼进庙，我等快把这主意拿，把修书阻去把山门紧关闭，任凭置身喊叫不开山门啊，把话答。这些个小和尚忙把这山门紧关好，躲在禅堂盘膝打坐，平息噤声，止不住的浑身乱抖的头皮麻，鲁智深在山门以外叫罢了多时，没人答话。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怒气发，鲁智深一怒把山门打，又听得一阵响哗啦，禅堂里面吓坏了小和尚，可一个个口念阿弥叫阿妈。鲁智深闻听着气更大，说你们这些个秃子无缘无故为何的骂山呀，你看他打碎了山门撞进前殿，他是无论何人论拳就打，只打得众小僧东倒西歪，他滚他滚来他爬他爬，鲁智深转身来在了大殿内，拾起了门栓手中拿，见神像一边一个塑的那高又大，面 见穆征明两个将军，一个哼来那一个哈，你哼的是谁？你哈的是哪一座？你们俩装聋作哑的骗山家，我今朝不管你是神来那何事嘴，管教你泥土一堆，那不哼也不哈，鲁智深他举起了门栓，横竖乱打，哼哼，哈哈，那稀里哗啦，那只打得弥勒佛的肚子往里跌。大天王爷不敢举伞，那抱琵琶，韦陀丢掉了降魔杵，十八个罗汉叽里咕噜的地下趴，鲁智深又把棍子一扫，青龙、蜡仙、木鱼、铁镜，那摔了一地。这一闹惊动了那后面的老僧家呀。僧徒开言道：“说智深，你吃酒行凶犯国吧？这五台山这里你也住不下，我给你写好了书信，见到相国寺去找智清长老弥生涯。”鲁智深的闻听无计奈，也只好收拾行装把包裹拿，冲方丈直奔了一里眼，狠嘴说：“弟子我打死了正屠户，无处存身，多亏师父收留的救灾家，我本应从此久居佛门里，不料想转眼分离，也是弟子无缘吧。从此后天涯海角云游去，忙携破钵随缘化斋，踪迹到处那可回家。”鲁智深一边说着一边的酒吧，五台山下花和尚大闹桃花村，到了下一回我再说根芽。 好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天津的单弦名家司马敬敏先生啊演唱的一段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，鲁智深醉打山门。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呀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

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走地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广播伴耳边， 87.6 来了您 嘞！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座，正过来您呢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啊，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一起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来欣赏一段白派京韵大鼓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，宝玉娶亲，由天津的白派京韵名家严秋霞先生演唱。 年龄啊，咱也提不着。我看林妹妹却不像一个饭店的经理，定是那月店的嫦娥呀，就降下了云霄。看他那眼痕秋水，无尘动睁开我亲眼将残分来到，看他那一尘一息多精彩，睁开我犀利连响声之交，看他那文成无语听分落，是正配我你走路舌苍花椒，我为他关心全凭十八灯，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飘，我为他自战还他为我欲言半句啊又含羞，我为他常把心心苦多女，他为我很想押韵吟凤箫，人间的乐事无双美呀，往日的相思一旦抛，这宝玉是个少年公子啊，带情绪哪知道王熙凤换日偷天即刻而一条啊，又斩断了红绒套。 知道今日 下起头子叫凤姐说夜的花儿真好笑，到底啥期待情的全带着，你见过谁家的没锁门的新媳妇肯见新郎的面，难道说为妻千金人家不懂得脸儿薄。凤姐说老爷要娶你，完结局又怕你封我为贵州王子老。宝玉回答说无方事，这几天心地而欢声信为高，我一个心奉交给林妹妹了，要等她拿来还我百病交。凤姐儿闻言忍不住的笑，说你妹妹来时几次开交，明知我们就在明早，你还是这等着敷衍，心着头儿刀。我有一言相许无阻，到那时乖乖的少要把气逃。老太太年高，老爷心碎，莫叫他洗礼天头又惊叫。宝玉回答说我知道，听凭你们嘱咐我谨记牢。凤姐儿回身去见贾母，说这事儿谈手叫人把头挠，看他的底细依然全好，只提起林子好像一里把油条，进来出去像个猴儿跳，有说有笑的喜眉梢。虽然暂时想他哄，只怕当场就要遭。贾母说千思万想没有好计，全仗你一计一变的把心操。凤姐说老祖宗您请把专心放吧，到临时要把番茄糖锅掏，但听我这张寒天的口，管教他天子人之命，为却条。 机器，良辰到这宝玉衣冠齐服齐齐到，天内明时就盼花轿，出来进去不住的瞧，凤姐说要去欢等，时辰到乱尽了，无乱千禧心可巧，人世上啊可不如一世的长八九啊，一元提分的人没到，这凤姐儿话中有话，藏着深意，那宝玉听不出来过几句牢，凤姐儿叫林家的苏老那腰将转，换紫娟前来听令，我这儿等着。把血烟带来，见凤姐少不得把潇湘馆的光景又存了，说林姑娘定是鬼尾成何度，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夜熬，紫娟姐难以分身，来此地只好叫雪雁先来去找，凤姐说到底可不如紫娟好啊，也罢了，今日传讲他代劳，吩咐些个搀扶，新人的话雪雁答应是偷奖总方巧，官之间孤落阴灯光灿烂，香粉宝鼎转眼瞧，五彩玄门多喜气，红毡铺地飘飘，宝瓶插花配红锦呐，乐府击鼓奏灯脚，灯火是富贵人家的新气象啊。本来留神看宝玉，但见他一边的喜色上眉梢，眼盲而红晕，心生而爽，小女儿相见一心而好，俺想到他和我们姑娘何等的好，他怎又得了虚人忘了悠悠，痴心的女子负心的汉人，女也不差男人半分好，不多一时花轿才到，如月轩天男女七巧，侍奉的丫鬟将轿帘掀起，那雪雁 守护着新人他站桥，天在天地后百度，你一个老太太乐滔滔，公婆的跟前行了大礼了，新人交拜十色条，这宝玉偷眼忙把新人看，先由那盖头遮住了没多久，见旁边侍奉的丫鬟史学燕，这宝玉心内抽出不住的笑，为何不见紫娟姐呀？她是林妹妹心上的人儿如妻似雕，他们二人平时也不肯离一步啊，为何回避在今朝？若不是原为他是我们家的奴婢，若不是不想风出也不许他瞧，书衣一臂不如修复了，少不得坐上交杯个旧跳儿小。宝玉说林妹妹身体可曾痊愈，只怕是今朝行礼又累了，待我把盖头玉泥清先洗，别整着气气热难熬。众人闻听就喝了一笑，凤姐儿说暂且消停过心焦，宝玉性急哪里忍得住，连忙的先去扶罗看阿娇。好奇怪，不是林家的妹妹铜锣帐，分明是薛家的姐姐在蓝桥，猛然见了一清不晓，说林妹妹呀、你在哪里呀、我怎么就会找不着。凤姐儿说老爷现在外间坐，莫要胡说发气逃，这宝玉心意不定，没了主意的把新人拉到了里边问根苗，皇上是谁你告诉我，新人笑说你太唠叨，成日家耳鬓厮磨不是天天的见面，为什么不认得这个多娇，老姑娘二奶奶全是他人一个，你不信再去一灯仔细瞧。宝玉说原说娶的是林妹妹，为什么凭空就倒了包。袭人说老爷的主意谁敢拦挡，他说道林姑娘命短富有宝，不如那宝姑娘得不分大，两姨兄妹风乱脚。宝玉闻听惊破胆，恰好似一声霹雳震云霄，当时脸上变了颜色了，怒气冲冲万丈高，果然又犯了疯狂病，乱语胡言行口糟，一声声要到潇湘馆，一心要把林妹妹瞧，又说是我并为他，他并为我呀，我们二人性命难逃这一遭，这个事儿要叫他知道，又不知怎样哭嚎啕。妹妹呀，将来总是我误了你了，任凭你咒骂于我怎敢逃，倒不如叫我和他见一面，便您心思两开交。又说是我也不久辞人世了，一点灯魂早已消，倒不如把我也送到那边去，同病相怜也好哄灯苗。就是那么服侍也容易，到将来一双枯骨同葬荒郊，这是我精心苦待实在话，你们要把我的一言行记牢。他这里洞房花烛生西边，潇湘馆黛玉姑娘的魂魄飘，这一回宝玉娶亲鸾凤颠倒，下一回哭待一语宝玉才哭嚎啕，他那怨气就透云霄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一段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，一段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，两段曲艺作品，结束了我们今天下午时段的开心茶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房。 北京电台